热的热水澡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所谓的心肌梗塞、心脏病、脑中风，其实这些病都是我们讲都是同源的疾病了，都算心血管疾病。嗯、它原则上都是一个血管的引起的一些障碍，血管栓塞引起的。 对对对。 那如果烧在脑，塞在脑就是脑中风，哦，塞在心脏就是心脏病。 嗯。 哦，那所以怎么样去预防？其实很多方法，像主持人刚问到那个洗热水澡， 你可以叫我师伟啊，你为什么如此生疏？ 因为发现你今天太嗨，要把你拉下来一点。 哪有，我一直都这么嗨啊。 是吗？ 你说 是我太久没看到你。 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你我、哦、忘了你刚刚讲什么？都是中 心血管疾病， 对，都是心血管疾病，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我们在读很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放在同一类的事件呢、啊，就是中风跟心脏病其实是同一类的事件。 啊、 那回到这个洗热水澡这件事情哈，其实温度适宜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太过热的话，其实它的效果会跟洗冷水澡有点类似。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这个应该说齁，水如果太热或太冷的时候，其实对身体来讲都是一个刺激。譬如说你跳到热水或跳到很冷的水里面，其实你都会心跳加速。因为温差跟你皮肤的温度差太多的话都会这样。那如果心跳加速就是引起这个我们讲的自律神经会分泌比较旺盛。那这种短期内的自律神经分泌旺盛或心跳加速，其实都会增加一些中风或心脏病的机会。 我真的，因为我刚从韩国首尔回来啊，我去洗那个汗蒸木，汗蒸木不就是要又要冷又要热，又要冷又要热，跟台湾一样嘛，对不对？我发现我怎么站在冷水池的时候心跳加快，我想说奇怪，是我感觉错误吗？为什么冷水池的时候我心脏反而感觉到心悸砰砰砰砰砰砰跳很快？ 会啊，会啊。 我就想说，你就想哦，所以其实冷水跟热水都会对于心脏太过刺激， 就是太过极端的。所以其实是中庸之道啦，就是说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对对对对。 了解。那也有一些人说呢，事实上呢，如果在冬天呢早起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对于心脏会比较好，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根据吗？ 其实这件事情齁没有被证实啦。不过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其实因为怎么讲，它也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冬天的时候因为温差太大，所以其实我们重视的是一件事叫做保暖。所以你喝温开水，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出门要带一些穿毛衣戴毛帽，其实道理是一样，就是让身体处在一个比较恒温比较温暖的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有它的依据在。因为其实我们常讲这个冬天好发，其实不单纯是因为冷，最主要是因为温差太大。因为有时候我们从家里到外面，或者你从被窝起来，那个温差其实是会蛮明显的差，有一个差异在。 你很厉害，你帮我铺梗呢，因为我接下来就要讲这件事情啊。前阵子冷气团八威日夜温差呢超过10度，那造成容易造成血管收缩跟血压上升，导致不管是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哦，光是在12月中旬的时候呢，全台就已经发生了超过30件疑似猝死的案例，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清晨跟黄昏这两个时段，还有刚起床的时候，以及我们刚刚讲到泡澡的时候，都是危险的时段，要格外的小心。泡澡我们已经有说过了嘛，太热或太冷其实都不适合， 对， 温度刚刚好是最好的。 对， 但是我也不懂为什么常常会发生在起床跟清晨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心肌梗塞或中风呢？ 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是的确有根据的啦，就是包含我们自己这个心脏科的一些教科书，一些文献都有讲，真的清晨比例最高。那其实原因是什么？其实最主要还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清晨大概那个时候就是起床的时候，那而且清晨温度比较低，那我们起床的情况下，你是从一个温暖的环境到一个比较相对非常寒冷的状况，所以在那个瞬间是温差最大的。所以为什么清晨跟黄昏？为什么黄昏？是因为很多上班族或者是工作人，其实那个时候是下班，下班也其实也是相对于是离开室内到室外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几乎都是这两个时间点，比较就是 会让人们从温暖的环境换到比较寒冷的环境的时候，通常就是比较好发的时间点。 不是因为一整天受了老板太多压力的关系吗？一走出来就哦，我心脏不舒服。 不知道那 News 酒吧老板有没有听到？ 没有，他没听到，因为他知道我只是举例而已。 是。 好，所以有医生呢就建议一个叫做221的原则，也就是说呢，如果当你今天起床之后呢，你可以睁开眼睛，先在床上先躺2分钟，等你意识比较清楚，接下来呢再起床之后再坐2分钟，然后再坐在床旁边等1分钟之后再站起来。我大概稍微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就会不太建议说他猛然的就起床，当然有时候是可能是姿势性的低血压，血压来不及回来。还有另外一种是有一些人呢，他刚起床的时候因为嘛把就猛猛啊跨步啊，然后他也其实还都站不稳，然后就是要走路去上厕所，尤其有一些老人家夜尿跌倒，一跌倒就会髋关节就骨折了， 对， 这个其实都很麻烦， 对， 所以这个221原则是有帮助的啦。 对，其实这个221说实话我之前没有看过，可是它的概念是其实就像思维讲的，它的概念其实就是不要那么急的起身，不管你是有血压的问题或者是说心血管，因为你我们刚讲同样的道理，你在温暖的环境从被窝起来，你还是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减缓你这个起床的这个流程，其实是合理的，是应该是有帮助的。 好，那我要来再问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进补哦。 对， 请问呢，那个姜母鸭、药炖排骨、烧酒鸡呀，还有那个羊肉乳啊，讲到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这一些其实对于三高患者到底好不好啊？ 其实说实话齁，是要有限制啦，其实太多说真的并不是太好，因为这些东西虽然会让身体比较暖和齁，但是事实上来讲它的油脂实在是比较多，所以其实 还有酒精， 对，还有酒精。而且我们也碰过几个案例，就是他刚吃完，因为他在室内的时候又吃这个会特别热，你反而到室外的时候那个温差更大，所以他反而一离开那个当下反而就中风了 啊，刚吃完马上就去急诊室了。 对对对，有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了，但是可能要适量，而且不要这个就是还是回到原来的初衷啊，就是说在天气冷的时候，你不管离开什么室内的环境，尽量注意保暖的问题。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刚刚我讲的这一些进补的不是不能吃啊，但是要适量，尤其是三高患者是真的是相对起来比较不合适。 油脂类跟那个汤品里面其实盐分都很高， 钠含量很高， 钠含量对血压对胆固醇来讲其实都是蛮，说实话是不是太好的一个这个食物。 另外的话我也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你知道有时候我在看那个球员哦，我有时候我都会这样很认真的看，我看他们哦，其实不管任何时候，冬天夏天啊，它里面都还会再穿一件贴身的排汗运动衣， 对， 而且是长袖的， 对。 那我想说哦，家里暖齁，为什么还要一定穿着那一件，它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这种保温，或者是帮助它排汗，就是保持它的温体温可以在一定的身体有一定的热度，然后又不至于失温的状况下，对不对？ 对， 对，其实这个 是不是 对，就是一个保暖的概念啊。所以你看不管是运动比赛，投手下来一定会手会做一些包覆嘛。 然后像冰敷。 对，冰敷。然后像运动选手，篮球选手也是，他下场之后他会穿外套。然后其实这些都是让身体不要在那个温差瞬间变动太大的一些方式。 而且如果你又会流汗的话，那种长袖的排汗衣，或者是现在设计都很多，而且很便宜，都是可以帮助你适当的保护你的温度，又不至于因为流汗而失温。流汗会失温吗？ 对，会 嘛哈。好，所以这些都要小心。你看，我们看棒球是有认真在看的。你干嘛笑成这样子？另外，我 今天特别欢乐，可能是年底了。 没有，哪有欢乐？你看我最后一2017年最后一集节目，我请你来聊到最重要的话题，对不对？ 好， 另外我想要来请教一下医生呢、哦。你要请你来特别的提醒一下，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其实不是 中老年人的专利，因为呢比如说像今年十月呢，知名的连锁批发百货的小北百货的创办人就疑似因为心肌梗塞而过世，他才54岁耶哈。虽然说54岁，你知道现在是百岁人生啊，54岁很年轻啊。然后呢当然也有很年轻的，比如说像37岁的男子，因为突然胸痛到医院求诊，结果就发现是心肌衰竭跟心因性的休克。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也要特别提醒年轻族群，不要仗着自己年轻然后就觉得我不会有心肌梗塞也不会有中风的风险。 对，所以其实齁，这个有一个很直接的案例，就是大概上一两个礼拜前啊，刚好我在另外一个就是电视节目准备要录影了，结果就在录影前就接到通电话，就是急诊室打来，有一个大概30几岁年轻男生，就是有这个心肌梗塞的情形，对啊，那但是又不能离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赶快请同事处理，所以刚好那天讲的就是所谓秋冬心血管疾病，我就在节目上讲说刚刚才接到一通电话，所以是非常离奇，告诉大家真的是。不是年纪不是绝对的因子，那所以年纪轻的人我们要怎么预防，其实还是回归我们之前老生常谈那几件事，三高跟抽烟，尤其以年轻人来讲，我们看到的最常见的危险因子还是抽烟，因为年轻人不管是三高、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大致上来讲虽然是有可能这样的问题，但是通常时间不会太久，那最常造成的危险因子还是抽烟，因为有统计哦，有抽烟的人比起没有抽烟的人，他心肌梗塞或中风机会是多将近4倍 左右。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让大家要注意要去预防的。 所以抽烟有比喝酒还要危险吗？ 至少对心血管事件来讲是这样。 是这样子的。好，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好，接下来我要来问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第一是有很多的病人呢，其实他已经去做过检查，也发现自己有危险，甚至他已经装了心脏支架了。装了心脏支架之后，是否就代表万无一失，我不会有心脏病发的风险性存在？ 这个当然 还是风险性更高。 这个当然没有办法说100%啦，所以这个答案的问题是错误的，就是说你放了支架之后，你要好好继续保养，然后不要让支架再塞，支架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再狭窄，就支架的里面再长新的东西是有可能的。那放支架的目的，我们回归放支架的目的，就是说你一定是血管塞得非常严重，不放会有生命危险，医生才会做出放支架这个决定，所以放支架只解决你当下的问题，让你生命可以延续，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再发生。 他先把那个土石流疏通，然后把桥梁架起来，把它钉住，然后不要再发生土石流。 对， 但是如果说你不照顾自己的健康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再崩塌。 对， 是这样的意思吗？ 没有错。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到之前有一个案例，也是30几岁而已，他之前是一年前放了支架，但是他第一个他三高没有控制得很好，第二个他其实心脏科医师开给他一些保护支架保护血管的药他都没有固定吃，所以他其实放完支架大概不到一年他又回来急诊，结果在原本支架那边又塞住了， 哎呦， 所以才30几岁啊，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个 好浪费钱哦，那支架也很贵耶，就算是健保的给付也是贵的啊。 是啊，浪费钱是一回事，他可能会连命都没有，这个是大 家这是最 对啊，所以至少最后在这一年他还蛮乖的，至少控制的还不错，所以这个也呼应了说年纪轻，跟这个不按时服用，这两个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危险因子。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已经装了心脏支架的话，医生开给你的药物要定期服用吃， 对， 千万不要自己回家当医生，然后就开心的时候吃，然后今天要去狂欢就不吃这样子，对不对？ 没有错，没有错。 那医生，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要来问到了，这个礼拜天就要跨年了， 对， 你要去哪里跨年？急诊室？ 我可能在家跟小朋友跨年吧。 你不用在急诊室待命哦。 我不用，但是我手机要开着。 哦，你们那个，你们国泰医院那是重症区，不是那个，就是重要的防守区，因为是离信义区101最近的啊。 对，对 对， 但是这个会有一个，对啊， 排班机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会有人 随时 stand by 就 对 了。 对对对 对啊，我要讲的事情是啊，每次到了像刚过去的 Christmas 或者是跨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熬夜， 对 对不对？然后就一定要撑到那晚上12点，5、4、3、2、1，然后倒数完之后才会觉得说哇哦，今天我才有那个人生的意义。但是我自己啦，我还不到40岁，可是我已经发现我不太能够熬夜这件事，当然可能跟我需要早起做节目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呢，大概10点、11点睡觉我才会比较舒服。我就是过了12点睡觉之后，那个整个的状态都很不好。 是， 那我没有三高疾病，可是我想对于有三高疾病的患者而言，这样会不会是更加的明显？熬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杀手。 啊啊、其实不管是熬夜，或者是回到我们刚讲，其实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你说冰水、冷水、这个热水这些事情，其实它都同样一个事情，它都是造成身体的一些压力，我们讲 stress、就是当你熬夜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增加，会分泌一些激素，那你的那个交感神经就会兴奋， 是， 对，所以都是同源的道理。所以不管是你压力太大或熬夜，其实这些都潜在都是增加心血管风险的因子。对，所以有些人是因为压力太大引起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蛮喜欢陈升的啊，因为你知道跨年的时候啊，陈升都会在那个办演唱会嘛，他也不管外面现在几点啊，反正他爽唱到几点，比如说他唱到1点，然后他就说啊，好，来，我们来开始倒数了，然后就也不管现在到底是1点还是2点，他就自己5、4、3、2、1，其实不一定真的要熬夜熬到那个时刻。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是高危险，中风的高危险因子，心肌梗塞的高危险因子，你不一定要撑到那个时刻啦。 对啊，其实不管是中医的理论或西医的理论，其实我们都认为最晚11点之前应该要入睡。而且比较对于这个身体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啦。 对对对，好好睡过一年比较重要。 而且我们这个年纪大概也不太对倒数好像也没什么兴趣 啊。没有啊，我依旧有兴趣，只是我身体没有条件， 真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像因为今年我们跨年，我们是一群认识20年的朋友，我们去订那个饭店的房间，然后我们要20年嘛，我们要看一些回顾的影片相片啊，聊聊天这样。但是我们还是有订床，他们就说反正也不一定会睡得到。我心里想说没有，我12点就会想去睡了。因为有睡饱真的那个整个身体的感觉差很多 哈。 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来问一下医生了。因为呢我发现呢最近到了年底大家都在做健康检查的部分。我发现有两项先讲心脏超音波不用讲，这个是最基本的嘛，对不对？那心电图不用讲，有静态的心电图，也有那种跑步机的动态心电图，对不对？要做更进一步的有2个，我就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差别了。一个好像是检查你的心脏的血管的钙化程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电脑断层。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在检查心血管的部分？而且这两个花费不支哦，所以我都会想说那做完前面的心脏超音波跟心电图之后，我还有需要花钱再做这两个来检测我的心血管到底好不好吗？ 一般这两个检查是比较类似的啦。 它正式名称叫什么？ 其实就叫电脑断层，就是 一个是心脏电脑断层， 对， 另外一个 它只有 钙化点， 只有，对，它只有告诉你心脏钙化的积分几分，然后分布在哪些地方。那电脑断层它是除了这个，它这个也可以做得到。那另外它可以把每条血管的走向看得很仔细，等于说一个比较像是。一个比较像是高阶版的，一个比较低阶版，那真的是类似的检查。 所以那个如果钙化点那个是 A 的话，那电脑断层是 B 是涵盖于 A 在里面的，那就直接做 B 就好啦。但是很贵， 但是它价钱应该会比另外一个高， 贵很多， 对啊，对对对，没有错，它就是一个 比较高阶的手机，另外一个是低阶手机，类似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做完了心脏超音波，做完了心电图之后，再做更高阶一点，然后了解自己的心血管的话，就是做电脑断层了。 对，这是最目前来讲仅次于心导管，因为心导管是最准确，但它是侵入性的。除了心导管之外，能够看到血管走向最清楚的就是电脑断层。对，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哪一些人就必须要慎重的考虑来做电脑断层，好了解到自己的心血管的堵塞程度，或者是说他到底可以看到多详细？比如说，因为你可以看到各个血管嘛，他是可以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二号、国道三号这种这么大条的，还是他连省道跟省道旁边这些支支线线他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它解析度很好，所以几乎是说心脏的血管，除了那我们讲三条主干的齁，就是左前降支、回旋支跟右冠动动脉，除了这三条主干一定看得到之外，他们这三条分别的分支也都看得蛮清楚的齁，所以它解析度起码要90%到95%以上。 所以它像 Google Map 一样可以看得清楚每一条路。 对，但是它毕竟不是心导管，它没有办法像心导管有100%的准确率。假如譬如说你真的像刚思维举的例子，假如说省道看得到，但是你说那个乡道可能不一定，有些 map 上也看不太到路，所以有些细部的地方可能还是不是很确定的话，最好还是要用心导管确认。不过至少95%的血管都看得蛮清楚的。对。 所以如果说想要彻底的了解自己的心脏状况的话，最终极就是做这个电脑断层的部分了，对不对？ 它唯一的限制就是它就像思维讲，它其实要自费，而且不便宜。那所以我们会建议说，第一个就是说，它比较会涵盖在健康检查的范围内，就是说你可能自己有一些风险，比如说你有三高在控制的人，或者你曾经放过支架的人，那你觉得这个每隔2年3年，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去做一下电脑断层。 好像健保也不怎么给付，对不对？ 这个没有健保给付，就都是自费的。 完全健保不给付的。 对。健保是给付另外一个叫做核磁医学扫描，或者是有些地方叫做这个压力扫描，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一个放射性的那个核医扫描。它那个检查的目的，它是也是要看血管有没有一些缺氧的变化。他们的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其实都可以拿来看作是心脏有没有血管狭窄的一个代替的检查方案。对。 好，所以不要再去卢医生了哈，因为这个电脑断层的心脏血管的扫描，它健保是完完全全都没有给付的。因为是你已经做过了，你有心肌梗塞的病史，或你做的心脏支架，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依旧是必须要自费的，对不对？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么白？就是要让听众朋友有清清楚楚的一个认知，否则你就会一直在那边跟医生卢说啊，为什么不行啊，怎样怎样的。那个医生其实也很困扰。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的是有关于心肌梗塞啊，告诉听众朋友一些预防心肌梗塞是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33，欢迎回到名扬扣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冬天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心脏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我刚刚扮演了一下渔夫。那个问了一下那个医生说，心肌梗塞正在发生的时候啊，可以放血吗？ 原则上 那是中风吧，还是什么？ 对， 就是民间疗法说什么放血会有用。 但是这个说真的，不管是中风或心肌梗塞啊，其实都不建议这样做了。对，因为其实第一个这个没有实证有效，而且你。为了要去放血，你要找东西，你其实反而拖延了治疗的时间啊。其实这个都没有实际的根据说有没有效果。 所以心肌梗塞的第一步唯一的就是赶快求救，赶快找救护车。对， 不管因为其实网络上也很多这种不同的说法啊，比如说捶胸口或者按哪里啊，或怎么样的， 其实有用吗？ 这些都没有被证实。 捶胸口也没有用。 对。所以其实。 目前证实真正有效的啦，至少在我们这个心脏学界来讲，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像美国、欧洲、台湾都会做一些所谓的治疗指引，至少这些东西是经过认证的，经过很多实验研究出来的，至少目前还没有说这些方法有什么有效的，唯一的就是赶快求救。 OK， 赶快求救。对， 好，就是回复听众回复我这渔夫的问题，我只是代表乡民问而已。史先生你好，史先生，千万不要骂我笨哦哈。史先生你好， 你好，今天请教这个医师哈。 是， 我最近照做那个超音波，说是那个 AV 有sclerosis， 嗯嗯， 而且是 prominent。 OK， 这个 AV 是就是主动脉的， 主动脉瓣膜。 主动脉瓣膜， 对， 还有什么跟二尖瓣瓣膜，对不对？还有三尖瓣，那个是分开的嘛？哈， 是不同的，对。 啊，那个二尖瓣跟三尖瓣是 mild， 是。那所以主动脉它是告诉你是什么样，是 severe 吗？还是 prominent？ 他说 prominent。 哦，那有建议你要处理吗？ 他没有说，我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危险吗？这是第二呢。我还有就是说那个。thrombus 是血栓了、intracardiac thrombus、那个是没有了、那个就是表示说我没有血栓、是不是？ 对 没有血栓阻塞， 对，但血栓消失了，可能之前有现在没有了。 但是这个 prominent、 好， 这个 AV sclerosis、还有我可以吃鸡蛋吗？ 鸡蛋，好、OK， 谢谢你、我让医生回答你 好。 那第一个，他那个史先生讲那个什么 AV， 那个其实中文叫做主动脉瓣膜了、那听起来他的报告应该是告诉他主动脉有点狭窄，有点硬化了。但其实主动脉硬化狭，因为我们所有的瓣膜，不管主动脉、二尖瓣什么瓣，心脏的所有瓣膜，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合的一个门一样，一个机关这样子。那随着年纪大，其实很容易会在瓣膜上卡一些钙化点，因为随着年纪越大，越容易那个门会开的打不开、所以尤其你那个瓣膜上如果卡比较多钙化点的话，它就没有那么有弹性。 是、 所以年纪大的人其实瓣膜多少都会有钙化，尤其主动脉更容易。那一旦有钙化之后，它就会变得所谓的有点狭窄，打不开。那至于严不严重，就要看超音波它会有一些参数了，譬如说那个、门的大小、打开的大小，或者是它的流速等等，它会去评估。一般来讲，如果只是轻微，那没有关系。很多老人家其实多少都有点轻微的主动脉狭窄或钙化，但是如果它的钙化或狭窄到很严重，所谓到已经到我们讲严重的程度的话，那事实上是有危险的。严重的主动脉瓣膜，目前认为，然后有如果你已经有不舒服，所谓不舒服就是像有些人是胸口闷，或有些人是会喘，或者有些人甚至走会突然昏倒，因为他主动脉突然那个动作突然没了，他因为很小嘛。突然没的话，瞬间没有血流，人就会倒下去。只要你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症状，你可能接下来存活时间不到五年。所以其实它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如果到严重的程度的话，它其实是蛮致命的。所以目前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开刀之外，其实有很多新的技术，可以从像类似心导管的方式去把这个主动脉的瓣膜去置换。这个其实很多医院都有开始在做，这个可以再评估。那至于最后一个是说能不能吃鸡蛋，原则上 很多那个有心脏疾病或胆固醇高的人都很害怕吃蛋。 应该说我们最还是建议不要吃的是蛋黄啊，蛋黄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高胆固醇的一个东西啦，建议不要吃太多，一天带一个为限。对对对，那一个以上原则上不是非常建议。对、 一个里面是蛋白蛋黄都可以吃。 上限，对对对对。 好好了解。我们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医师是一位好，是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就因为我先生呢60岁哈，他有糖尿病已经20年了哈。那么他最近这两周来，他有就因为他本人身是皮肤非常很黝黑的，那但是他最这两周来呢，他常有那个脸色会发红的现象。然后就是运动后呢，又有点这个有点苍白哈。那他现在这两天他也有那个左胸有点痛，然后昨天呢是有眼睛有一眼睛充血这样子哈。那我们想了解说，像他这个现象是应该做进一步做怎么样的检查？ 好 ，OK， 谢谢你，谢谢。 其实刚刚李小姐讲的症状很多啦，但是我想比较我个人认为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胸痛这件事情，嗯，因为当然胸痛不一定代表心脏有问题，其实很多人的胸痛，我们其实门诊去统计，其实真正因为胸痛来的真正诊断出心脏病的可能不到两成三成， 嗯， 那但是随着年纪会有差别，越年轻的越大概可能十个里面可能连一个都没有， 嗯， 但是年纪大的可能就会更增加到一半，就是十个里面有可能有五个到六个都是真的有心脏的问题， 嗯， 所以我比较在意是这个问题，所以至于您先生这个胸口痛跟心脏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还是要做检查。 嗯， 那至于其他的，像你说这个眼睛充血或者是脸部比较潮红这些，有时候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一些温差或者是一些这个药物等等引起的食物，这个倒不一定说真的有什么临床的意义啦。当然没有做检查之前不敢这样讲，所以我的最后的建议还是说去心脏科做一些检查，嗯，包括心电图 X 光甚至超音波等等，嗯，看看到底这个胸口痛跟心脏有没有关系。 OK， 好，这是回复你的问题。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喂，医生，四位小姐你们好， 请说。 我最近两年去看那个医生，那有时候在那边量血压比较高，100、150、140，那有时候自己心情比较平静，等4-5分钟量又130。那前一阵子上个月我到台大去看医生，那刚好座位旁边有个量血压机， 嗯， 结果就做了实验，我2个钟头量50次， 嗯， 结果有30次是130几，然后20次是140几跟150几， 嗯， 那这样准吗？还是说要每天早晚各量一次，那个才比较正确？那我这种情况之下，还需要每天吃降血压药慢悠跟亚麦吗？ 好，谢谢。 原则上这样子，因为血压这件事情本来它就会受很多因素影响，所以除了本身血管的退化，我们讲老人家血管硬化之后血压会上升之外，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中年或者是年轻的族群，很多时候是因为压力、情绪、紧绷、睡眠不好等等这些因素引起的。而且就算你在同一个状况下你去反复量好几次，其实本身就会波动，所以血压本来就是上上下下在起伏的，所以你说这个到底你这样的血压 到底量哪一次准？ 对，所以我们通常是看一个长期的趋势，我们在一天量个一次两次，一般建议是两次啦，那你长期趋势大概在哪个范围之内大概就知道， 嗯， 那所以以张先生你这样的抽血这个量血压的数字大概我认为大概130-150之间震荡啦， 嗯， 那你说这样的状况有没有需要药物控制的话，我觉得 他刚刚讲的那两个，嗯，一个是麦优， 一个是亚麦， 对， 这两个都算是蛮常用的血压药，都是效果不错的啦。那当然第一个要厘清就是说你量血压的情况下你是不是有吃药，如果有吃药的情况下量到这样，那你可能也许你没有服用药的时候可能是到160-170，也许你目前看到的数字正是药物带给你的好处，那如果你没有吃药的状况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要看看说你吃掉之后会降到多少来做个标准，因为其实目前对于血压的概念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变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认为血压是可以稍微高一点点，其实看起来好像前几年美国的建议是说老人家甚至不用控制在可以容忍到150左右都可以接受， 嗯， 但事实上这几年新的概念又认为其实血压其实要降的跟原本一样，还是要降到130以下会比较好， 嗯， 所以其实就新的概念来讲，其实130几都算是轻微偏高， 嗯， 就今年新的美国的概念是130就算高血压了， 嗯， 所以如果你的血压还是维持在这个范围的话，可能我也会建议说至少用一些轻微的药物把它想办法降到130以下会比较好一点，对。 OK， 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曾先生。曾先生你好，我们先听一下。 两位啊，请教医师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喝水啊，喝水跟血压有没有关系啊？水要喝够，血压是不是会比较低一点啊，比较不会高，嗯，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血管会爆是到底高压到多少，低压到多少才达到那个临界点啊？ 谢谢。 第一个喝水跟血压的关系反而是应该相反，有时候水喝太多血压可能会高。 真的吗？为什么？怎么会？不是喝水好吗？ 喝水不是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我们的血 适度的喝水是 OK 的啊，适度的喝水其实是会代谢掉一些脏东西啊，或一些物质啊，这个是对身体是好的。那我所谓的喝太多水是大量的喝水，有时候如果你这个喝的水分太多的时候，其实血压是有可能会微微上升，哦，因为血压其实就跟水压一样，哦，所以你要怎么讲呢？你这个是一个体液容积的概念，你如果补太多体液容积的话，你的压力自然就会上升。嗯，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在急诊室如果病人血压太低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步不是打升压药，是给他输血或者是输水，因为输这些输液把他身体的量补起来的时候，他血压就会回升。嗯，哦，所以你说但是在正常量的水分的控制情，刚刚讲那是极端的状况。 对对，哦。 但是你在正常情况的喝水的话，其实对身体是 OK 的，它可以代谢掉一些含氮废物，让你从尿液中排泄出去。嗯，其实对身体来讲是好的，反而会有点稍微下降的效果。嗯，所以整体来讲，你说喝水到底会让血压高或低，其实这个就不一定，要看到你的量来做决定。嗯， 哦，好。 那另外一个爆血管，其实这个也没有定论啊，因为其实这个跟每个人的容忍度有关。哦，像我们有看过有些人150、160其实就脑出血了，哦，就很 我跟你讲，我亲眼看过一个贵妇人，就是婆婆，我陪她去量血压，结果她一量血压之后，我吓到，我人生第一次活生生的看到那个血压飙到200以上。嗯嗯，然后我就问她说，阿姨你有不舒服吗？她说没有啊。 对， 然后她就是你知道就贵妇嘛，就一派悠闲呢，没有啊，我没有不舒服啊，啊怎么会这么高这样子。我想说天哪，她怎么都200多了还不会不舒服。 这种就是慢性高血压的， 吓到欸。 就是说我们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一个生物体，它会一直适应你的状况，所以的确我们很常看到这种180、200的自己没有不舒服的。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这样的血压，他可能早期正常120，然后慢慢变130，然后130变140，140变150，他慢性他的血管就慢慢的扩张去适应那个血压，所以他到很高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哦，那如果一般人譬如说我们正常血压110的人，也许你突然譬如说因为压力或事情太多，突然血压冲到150，你就很不舒服，头晕头胀不舒服了。哦，所以其实这个也回应刚刚郑先生讲的，什么时候会爆血压，其实保血管不太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数字。那但是不管怎么讲，血压越高它机会一定是越高。嗯，哦，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血压下降的目的也是在这边。嗯，对对对， 不是去问它的容忍度，是尽量的，反正血压一定要好好的做控制就对了。 对， 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回答听众朋友呢各种有关于心脏内科方面的问题。当然欢迎您可以 call in 进来， 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大家可以把握机会 call in 进来咯。诶，你常上电视节目对不对？ 现在还算蛮固定会上的， 所以我们2018年来直播你是 OK 的。这样 好，也 OK， 这样心脏就受不了了，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这样好，那这样我多花一个小时化妆。没有， 我们心想哦，电台没有化妆师，也没有发型师，自己 set 好。魏先生你好，魏先生。 喂，主持人医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是。 我想请我现在今年60岁哈。 是。 我想请教医生一些问题哈，我以前就有高血压，但我有在吃药， 是。 然后这次我觉得心脏不舒服，就医院就给我做一个那个心脏医学，不是做那个电脑断层。做完心脏医学以后，他说，哎，好像有血管怪怪的哈， 对， 他直接就给我跳过做心导管手术了， 嗯， 他发现我有一个动脉哈， 是， 好像是左边吧， 嗯。 堵了50%， 是， 然后他说你这个还好，不要装支架。他说健保规定要75%才能装。 嗯， 那我就不知道我之后要怎么保养。他只是说你要注意身体。 魏先生，你那个心脏医学是那天是躺在台子上有一个打一个药剂，然后照2次。 对对对 ，OK， 好，那我知道了。 那我再问一下医生，就是说他给我做了心导管手术以后，是我所有的血管都可以看得到？就刚刚讲的诊到、干到、知道都看得到吗？ 好， 还有我一个血压哈，始终吃药都是在150哎，高压。 嗯， 吃了药都还是150降不下来。 然后给医生讲过，他又给我换一种比较强效性的哈。 吃了以后还是一样哎。 嗯嗯。 啊，就是就这些问题。 好的， 好 的， 谢谢。 谢谢你。 对，第一个回答就是刚魏先生讲的心脏医学，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题目讲的核磁扫描，就是因为这个检查。每个地方名称不太一样、哦、有的叫核磁扫描，有的叫心脏医学，或者是叫什么压力性的心肌缺氧测试等等，它很多 类似的名字，所以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只要这个检查有问题，的确下一步就是考虑做心导管、哦、所以其实魏先生医师这样子考量，其实我也是会这样考量，因为如果核磁医学或者是我们讲心脏医学这个检查的确发现你血管有缺氧，你要去确认它，就是要做心导管确认。那心导管目前来讲齁，的确 70% 以下的狭窄我们不太会用支架的方式处理，目前建议是 70% 以上。齁，那你说那不到 70% 的但是还是有问题怎么办？因为其实回到我们源头讲，放支架这是一个非必要手段，不得已的方法，因为你塞得太厉害不疏通会有危险才帮你疏通。那你如果有问题但是没有到那么严重，其实放了支架对你来讲变成说你长期要吃些保护支架的药， 没有比较好的意思， 对，预防它再塞住等等，其实并不会比较好、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看病人的状况而定。那所以你说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哦、你还没有到那个这么严重的程度的话呢，其实你就是做好三高的防治，它你那个狭窄情形它就不会恶化的这么快。那所以三高怎么防治呢？像你的高血压如果还是控制的不好，其实不用担心，其实你还是跟医师讨论、哦、因为像我们平常我们在调血压有时候会调很多次，因为有时候真的怎么样吃都控制不下来，那你可以用两个药三个药，甚至好有些病人甚至吃到四种药，然后、哦、把药物把浓度增加，然后把那个血压降下来、哦、因为你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其实长期来讲对血管还是有一些伤害、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心脏科医师会去帮你评估的啦，所以我觉得你真的降不下来，你还是跟医师反映，他会再帮你做处理。 他另外还有讲到一个重点，我一定要延续问一下，他就是说做心导管之后是真的所有的血管大大小小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吗？ 对，心导管我们刚 打了显影剂啊，我记得， 对对对，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目目前在心导管这个没有做心导管之前，最准确的就是我们刚讲电脑断层嘛，它可以看到95%的。那心导管是接近100%，几乎都，因为它就是、 哦、 因为它就直接到心脏了，直接到心脏，然后打一个药剂之后，整条心脏的血管都会显影出来、 嗯。 那如果看得不清楚，因为我们不只照一个角度，我们会有个机器在那边会绕来绕去。哦，就是有些角度你可能因为血管太多，有些角度会重叠，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把它拆开。 4D 空间吗？ 对对对对，所以会有至少6、7、7、8种角度看。那如果真的看得不清楚，我们还有所谓的血管内超音波。 哦， 血管就是它伸到血管里面去看，真正到血管里面去看里面到底塞多少。哦，所以不用担心，心导管一定是最目前来讲是最标准的检查了。它如果 最清楚的。 对，如果医生只跟你讲你左边只有一个地方有50，其他地方都还好。我觉得就是轻微，如果是我应该也不会放支架， 就不用担心哈。好，叶小姐你好，叶小姐，我们最后一通电话了哈，叶小姐。 喂，医生你好，我 是 今年64岁哈，我都有自己在家里量血压的习惯，我差不多中午12点是我血压最高的时候，高的时候达到150哈， 嗯， 差不多3、4点以后，因为我自己都在量了哈， 对， 3、4点以后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到了晚上12点我可以降到110、120，好，然后像我这种情况，要看医生吗？ 嗯，好 ，OK， 谢谢你，谢谢。 这个血压的浮动很大，其实也是蛮常见的一个族群。那第一个，我们常见到这种血压变动很大的，通常都是可能跟压力啦，或者是说跟性格，就是容易比较急性子的，或者是压力比较大 A 型人格这种人，他可能会随着这个，譬如说你碰到的事情比较多的时候，血压就很明显的上升，但平静的时候血压就很比较 OK。 那这种人有没有需要控制血压？如果你长时间处在一个压力状况，导致你的血压还是常常超过140以上的话，其实你还是需要一些血压的控制。所以回到叶小姐的状况，如果你真的每天量，几乎中午每一段每就是已经量了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你真的中午左右血压真的会高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轻微的药物去把那个中午的血压下降。 嗯， 因为长期 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长期的血压偏高，它还是会造成一些心血管风险的上升。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好，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刚刚才真的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打电话给我说呢，他最近常常都胸闷，而且到晚上的时候呢，会觉得心脏那个地方都一阵灼热，一阵灼热的。我在心里想说，他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胃食道逆流？ 对啊， 请医生帮我们解答，但是只有40秒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了。不过如果你担心，还是先去心脏科做一些基本检查。至少先把最危险的状况排除。不过就他的症状听起来，我觉得比较像是胃食道逆流，灼热感。 因为心脏疾病不太会一阵热一阵热这样的症状。 对，他的叙述比较像是食道逆流，而且躺下来比较明显，也像食道逆流的问题。 哦，对，而且他说通常发生都是发生在晚上。 对对。 然后我又问他说：“啊，你有讲宵夜的习惯吗？”他说：“有。 对啊” 应该就是了嘛，对不对？ 对， 好，那个灰蛇心呢，哈，跟心肌梗塞有时候大家会混在一起。那如果你想要搞清楚的话，不管去看肝胆肠胃科或者是看心脏内科，都是很 OK 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感谢陈冠任医师啦， 谢谢大家， 先预祝你新年快乐了，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明年见，拜拜， 明年见，拜拜。